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 大磊，加油啊！ 加油！ 王大磊，英文名多明哥哥，公司职员，收入10000，不算加班，因久坐办公室，坐下一身病，目前血压180，体重280。裤腰38，近视480，房贷月供8800。 我真没想到他连老年代步车都追不上。 同喜同喜。 英小柱，英文名比尔盖盖。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身高有限，体重有限，收入有限，能力有限，居住面积有限，活动范围有限，但无限的装。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詹姆兰吧？ 他认得吗？我就知道他认识捡破烂的。 还没找着对象呢，眼光也别那么高，他们不娶你呀、得亏死。 比小花，英文名 Lady 花花，酒吧老板，凡事老管，一天到晚爱逛自选，有朝一日走上红毯，始终未成，腿长胳膊短。 得亏没娶他吧？ 10分啊，我给7.5， 4.8， 2.0， 1.9， 1.5T，涡轮增压呀。 百香果社区酒吧里。 哎呦，累死我了。 多明哥哥。 哎 ，Lady 花花。 哎，你们俩说话都有延时了嘿。 你是带着。 我带什么呢？ 哎，你为什么不在健身房那儿洗啊？ 我洗了。 那你的衣服，你健身那身衣服，你洗完了又穿上了？ 我洗完了，你那意思我光着出来，是吗？ 你是不是又喷那个鞋垫香型的香水了？ 哪有那香水啊？ 你不带身干净的去吗？换洗的？ 就一会儿，没关系。 哎呦，你们这种臭男人！ 等会儿，哎，你等会儿。你把这手势再摆好了。 你们这个臭男人， 手术挺成功的，啊、真的。哎， 哦， 你哦什么？啊，我这向着您说话呢。您不知道您身上有多么啊多么刺鼻的芳香吧？要是这样的男人， 别走进来，别走进来， 别走进来。 你这倒水那边， 不是你干嘛？ 厕所那边， 都把我扔厕所里了，至于不至于呀、啊？你们这也叫装洋蒜，假装哎呦，那平时的臭豆腐你们少吃了吗？ 这臭豆腐它不是这种汉字的味儿啊！你这疯跑， 我是个汉字，我就有点汉字的味儿，怎么了？ 行，你这是小事儿，以后多注意带件衣服就行了。干啥？ 哎，不用感谢我，确实这回向着你说话了，但没有别的意思啊，别多想，不用客气。 心虚了吧？ 没有， 没觉得今天哪做的不对啊？ 不就是这？哎，你们这些臭男人，这点他不算太对，劲儿不对。 嗯，我说说你行吗？你别在意啊，看咱们 我不在意，我不在意。说 长大的份上，我破口大骂一下行吗？ 你听我的，你站门口去，你让街坊四邻都听见。 就这么爱你的电话呀？ 哎，这算骂街啊？你不说你要骂他两句吗？这算骂街了？ 你怎么听这个呢？ 哦， 你早说呀！ 哦，快快快，就等来，哎，花花接着卷，我听你这种卷街头一回，别处听不着。 你怎么那么爱玩电话呀？他是你亲爹妈？ 我后面那句我知道吧，虽然没喊出来，我知道他是你亲爹亲妈呀，这句不算骂街啊。 来， 这句没听出来是说他的。 健身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步。哎呦，瞧您这个忙啊！说好了，咱俩一块比，是不是？跑着跑着你就打电话，跑着跑着你就刷微信， 跑着跑着你就干嘛去了？我都不知道，搞得咱们一晚上光我那耍我一人跑跑跑。 说完了吗？ 你怎么那么忙啊？ 对呀、啊， 我那是玩呢，我那是有正事儿，来电话我那谈业务，我有一公司。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我是这公司的副总。虽然名字说的不够准确，但是这公司也是我的副总。 但凡真给你谈几百万生意，我就认了。哎，影影绰绰那边传过来，行行行，未人见灯就先开着吧。行， 是你们家保姆的。 我是那样吗？ 你是那样。 做买卖不讲那个明灯亮火吗？ 哦，在家里明灯亮火就管用啊。 他要是到外边人多的时候，哎，要饭馆人多 啊， 该结账那地儿，大嗓门嚷嚷，行，50万你先晾着吧， 钱都湿了，50万都晾着。 他说那50万，我说那50万你给我晾那儿吧。 是，我也不知道你是50万什么东西，反正是。 我说晾着吧，咸鱼。 我说呱呱。 呱呱了，怎么 呱呱了这？ 你和我就跟呱呱的呱呱呱这通叫唤，不是我说你。为什么我愿意躲着你啊？你这是软磨硬泡，死说活说，拉着我陪着你去健身房跑去。我那不爱跑，我说我打会儿电话，我是为了忙正事儿。你要是专心跑步，你能注意到我这些事儿吗？你那是专心跑步吗？ 他干嘛了？ 哎呦，一到健身房要健身去，跟我求爷爷告奶奶，你就去吧，我一人去，我怎么去啊？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我哪说我脸往哪儿搁了？ 你是不是说实话？你看你一去吧，我就有信心；你要不去吧，我人生地不熟，我就害怕。 这健身房有多偏僻、啊？怎么人生地不熟了？ 我的意思就是咱俩变板练比较开心，一人练怪没劲。 哎呦， 健身房里就你一人啊？ 那聊个天说个八卦，这找谁啊？跟他不是方便吗？吃点东西，他带点好吃的，葡萄干、巧克力、香肠， 还带点水。 对，茶叶蛋。 茶叶蛋？不是你们？这是健身是春游去了？ 是这么回事？ 健身完了不是饿吗？ 在春游。 饿，你们也补蛋白质吗？ 那也不能健身完了吃顿早点啊，面包、香肠、茶叶蛋，这不还是春游吗？ 不行，这个不是一回带的。分好几波带的这东西，他给综合着说了。他关键是什么？我要是不陪着去，他就不好意思去；我要陪着去呢，他到那儿一劲儿观察我，回头好踩过我。他目的不是为健身，他是为痛快嘴，你懂吧？ 我饶没饶你？ 你没饶我呀？不是说全程都追着我，也有追着他那男教练的时候。哎呦，有的说没的说，这通问呢。那教练啊，问问您呐，为什么练这儿不练那儿啊？练那儿为什么不练这儿啊？为什么是前脚着地，我后脚着地不着地、啊？ 哎，我说前脚长 啊，对，那好，前脚长出来了，着地不着地呀、啊？哎呦，这通问，人家给解释。 你呢？ 我就打了几个电话， 你 打电话之余一直都在锻炼。 打完电话，一边跑步，哎呦，一边瞄着过去的那个美女，谁穿的少？你搁那儿。 他也在那骂街， 引起人家回头看你一眼，你好看一正脸给打个分。 人家 有一次那实在没跑步机，坐在一大球上揉了一小时。 这揉什么去了？ 就这么大一球也不会玩，你知道吗？竟让那球压自己。 我怎么感觉跟狗熊似的？ 哎，我说 还钻火圈。 我那儿出点怪声，让这姑娘回头看我。她冲我走过来有正脸的时候，为什么不看呀、啊？ 我跟跑步机的位置有关系。 对， 你这么跑，对吧？ 你甭跟我讲这道理，我不听。哎呀， 哎，继续，我挺喜欢听的。 哦，你合着你这听相声呢？ 不要钱啊！ 告别能蹲着不站，能躺着不坐着的生活吧！我要跑步。 说了半天，今天娇娇找你来了。 对， 哎，他什么时候来就说我什么时候没在这儿， 干嘛呀？ 哎呦， 那时候喜欢人家的时候，给人买臭豆腐，给人拿咸带鱼、榴莲片，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呢？ 哎呦，他这性格，真对得起他这名字，他这名字也对得起他这人。 你是不是要背叛他了？ 这个娇娇啊，你们是没接触。 公园里，喂， 喂， 小心， 你到哪了？ 啊，快到了。 怎么还没到呢？ 是快到了吗？不是。 怎么还没到呢？ 不，道上堵车。 没早点出来呀？ 这是早上出来的。 你快点吧。 我快没用，车不快呀。 还五分钟开始，快点吧。 是，我说努力的。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谁问你快不快乐？ 你问的我。 哎呀，怎么还不来呀？还不来呀？天哪，我都焦虑死了，竟然还不来呀！ 哎，他念叨什么呢？ 你管人家念叨什么呢？ 哎呦， 你来了！ 我来了， 快跑两步！ 我这一直跑，你没看见是怎么着？不是， 事儿不重要是吗？ 重要啊！ 大家都等你呢，特别是我。 那主要就是你一人等， 我就不愿意落后。 是，我也没 让人家等多不好呀！ 我跟你说， 早迟到这样对吗？ 我一句话没说就给我撞回去了。 上班也是跟你做同事就觉得累，该帮不帮不如活埋。 我不如不来，我来就活埋还行啊。 咱们在公司咱们也得有个精神劲儿，也得有一个向上的那个姿态。年轻人都上来了，人家各方面做的都好，咱们再不学习不努力，这么下去是不行的。跑步也是一样的， 小小 这么多人，你看小小比咱们小的比咱们老的都到了啊。 佳佳，一人肚子大， 慢点说啊。咱们呀， 行了，不想再听一遍了。啊，就说我已经来了，咱这往下行吧，进行流程。 那咱们就跑吧，这回一定要拿前十名吧，好吗？ 我以为这回还得拿钱跑，没说这要交费啊。 以前咱们在倒数，这么下去可不行。这么多新人，慢慢的跑起来了，都比你跑得快，咱们就被人拉后了。 哎， 所以人不能 出发了， 一等、哦，快跑吧！你等等我。把我一个人弄到后边，多 闹到后边，谁给你弄后边去了？ 怎么想我呀？我一点都不优秀了。 你少说两句就追上了。不是，我说他这病越来越严重了。 没有，他这个还真得看看心理医生了。那种焦躁的情绪啊，他不光他自己，他影响别人。你看他什么时候都皱着眉头。 对呀、啊。 哎呦，那个就是火燎眉毛的感觉。你跟他待着，你特别有压力，对不对？你自己说，就跟他在一起吧，他就不停的叨叨，他一叨叨，让你心惊肉跳，而且你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老何， 造成你啊， 老何，你也该看看。 我没看啊。 老何， 没事，我就说，就他给你那种感觉吧，就是你头发就 老何 就炸了，万朵桃花开。 老何，停，他这病传染，离我远点，我辞职了。 你看看，这没怎么着就说要辞职，这样你他给。同事们带来全是负能量， 赶紧找大夫带走。娇娇，你这个病得注意调整啊，注意状态，做一些运动，开朗一下啊。 我去看心理医生了。 是啊， 嗯， 这大夫，这是不让你回来，就让你调整，知道吗？你比老何强多了，老何都留那儿了，所以从这点说，你应该有信心。 他说的。老何， 你别这样了，你要再这样你也留那儿了。 医生说我有一些焦虑症和抑郁症。 是。 偶尔会狂躁。 哟，别，你千万别发展到那一步上。 医生说我只是一个初期的表现，建议我多运动，接触阳光、自然和水，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等会儿，看广告看多了。 所以呢，我马上就要和大家。 哎，到点了，该吃药了。 半年后。 来了，我到了，今儿没迟到啊。 哎，到就好。 哎， 其实啊，路上堵可以理解的。 你看我是谁？ 嗯， 娇娇，你是你吗？ 是我呀。 哎，你没嫌弃我？ 干嘛要嫌弃你啊？ 哎呦，这跑步是管用啊！经过这半年，他这好多了，心情。 咱们还是热身吧。 啊，热吧。 就是，嗨，我觉得呢，咱们也不用给自己提出一个特别明确的要求，咱们能跑一步是一步。 不是，咱们肯定能跑一步，这是不庸置疑的啊。 哎，就是跑到终点，加油努力，尽力就好。 哦， 当然能跑到前五那是最好的。 完了，病又来。 哎，老何现在怎么样了？听说他一开始拒绝治疗， 现在能吃药了， 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病。 对。现在他也承认自己有病了，其实有进步啊。 跑吧， 哎，跑吧，让我跑吧。哎呀，这跑起来真是啊，看他人也轻松了，心情也好了， 感觉到了吧？ 哎， 不过这半年这身体，哎呦，老何，你也出来了？ 出来了、哦， 吓我一跳。 就是要用这种跑步的方式，放松你的身心，仿佛全身心。 老何，你先等会儿。 治， 老何，你先让我看你的出院证明。 你看， 好、哦，行，那你别这么聊啊，你这么聊着我容易紧张。 嗨，那咱就放松，我别跟诗朗诵似的、 啊、对 就这种闲聊天， 嗯， 就置身于大自然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全身心的投入，你在跑步机上你就跑啊跑啊跑啊，享受你健康的生活，享受你完美的人生，享受你所有的一切。 赶紧打120，老何是跑出来的。 三个月后， 娇娇， 嗯， 我觉得经过这一段时期的调整跟锻炼，你的人的状态和你的体质都变好了。 哎，一天不跑步自己知道，两天不跑步你知道，三天不跑步大家就都知道了。 我传这么快？ 嗯， 不是，我说我要说什么你给我搅和了。我跟你说，哎，不是，我是想说呀，你应该参加个比赛了。 哦， 你现在这个身体素质咱们已经跑第一了。你看，我听说下个礼拜， 真挺棒的，咱们 俩。你别吓唬我、啊。 怎么那么笑呢？来，加个油。 这个下个礼拜有一个大型的比赛，你应该报名啊，给咱们集体争光，也显示你的成就。 你去不去？ 我这素质我还去吗？ 你只要对自己呀、啊、正面的激发。 我以前都是侧面的捅过。我说娇娇， 嗯， 这现在特别方便，网上报名，听说还有奖呢，奖金一等奖还有50000块钱呢。 嗯，是吗？ 完了，财迷了。 其实钱倒是还好，主要是身体好。 哎，行，还行，对，是对的，是对的。啊、行，吓我一跳啊！ 我晚上填吧。跑一跑真是舒服，出点汗，今天整个状态都特别好。 闺女， 嗯， 那屋又念叨什么呢？ 没有妈，我这是填表呢，您别说话了。打开网页填，这第一页是啊、哦，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出，我是84年的，好，一共你选84年。哎，怎么打不开呀？咱们点一下，打不开呀， 闺女。 啊！ 把起子给你，你打不什么打不开了？用刀不用？ 妈，你睡觉睡觉。 哦，几点啊？哎，什么事儿？ 没事，妈，你睡觉。 我闺女这么横了，我找药去吧。 什么破玩意儿，听不进去。哎，重新来，重启，重启。出生年月日，怎么又死在这儿了？ 谁死那儿了？姑娘，你。注意性命啊！ 妈，你干嘛呢？让您睡觉，您这年龄就需要精气神，知道吧？快睡去！ 我这年龄还要什么精气神？ 第二天，你到哪了？ 啊，我快到了。 今天到晚了，跟我们班都看着，比咱们年轻的有，比咱们能力差的有。到时候咱怎么说你？人就不能给自己一个优秀的理由吗？ 你的意思我就不是人呗？ 我说你不是人了吗？ 我就来了，别嚷嚷了，行吗？娇娇，你这是怎么了？ 你瞧你给我那个破表，啊，参加马拉松赛填到生日那块就不对，填了多少次你知道吗？我昨天54次，你知道我遇到多少次系统繁忙吗？ 54次， 32次， 不是每回都遇到啊。 你既然接受这件事儿，你就不能够对这件事负点责任吗？ 他这是怎么了？ 他这能是怎么了？这是一种心理焦躁的这种感觉。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 哎、前阵不好了吗？ 好的不行，你不懂，这个人要一在这高压的情况下，他就突然一下爆发出来了，这种紧张的情绪你控制不了。 坏了，老孙也被传染了。 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怎么总有一个比你忙的人在健身呢？我要跑步。跑步圈子是个好圈子，但是这个圈子有很多奇妙的现象，确实有必要拿出来聊聊。你比如说跑马狂，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啊，马拉松是一项极限运动，即使是国内专业马拉松选手，一年参赛一般也就是2-3场。当然，专业运动员对成绩要求非常高，所以训练周期比较长，也比较讲究科学恢复。我们一般跑友倒是没那么多顾虑，但是出于人体健康的考虑，一般马拉松跑完一场应该休息至少1周。

体现了我们北京城中轴线为主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这种丰满的文化体验，把我们的文化的东西怎么能够去整合提炼，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二一个呢，我们现在的这种数字技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实景体验式的产品，去让人们真正的去看到我们的中轴线是做什么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一元中史2022北京中轴线特展正在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展出，研究院选址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内，是一座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硬山顶的木结构轻式建筑。近日，第三届相约2022冰雪文化节在北京龙福文化中心开幕。北京作为双奥之城，伴随着冬奥筹办，城市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次冰雪文化节面向居民游客推出从龙福寺到冰丝带冬奥文化网红打卡线路，丰富多彩的主题展览将会亮相本届相约2022冰雪文化节。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竞赛项目通过冰墩墩、雪融融的可爱形象进行了普及宣传，观众同时能领略北京三大地标性冬奥场馆鸟巢、冰立方、冰丝带的建设改造特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影视非常道。